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7月14号星期三，带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雨水将是北京的常客，请大家注意防范，开车出行的司机朋友要注意交通安全，一定要远离河道和危险地带。那么今天下午呢是阴天见多云，东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傍晚山区有雷阵雨，预计最高气温33度左右，气温较高，湿度较大，体感比较闷热，请大家做好防雷避雨的同时，也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具体情况是，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东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傍晚山区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在今天科创中国科创在线的环节，我们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主要有：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发布，2021全球 PC 出货量同比增长13.2%，中国第12次北极科学考察启航，新型可编程量子模拟器面世。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节目呢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也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还能抽现金红包。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要分享的话题哈，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跟接下来这条消息有关，我们来关注一下。就在昨天，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2021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次大会呢，以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互联网引领数字经济新发展为主题，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办开闭幕式、开幕论坛、分论坛、电竞表演赛、特色展示等活动，充分展示互联网及其相关行业的新技术、新应用和新模式。大会会持续到7月15号结束。大会上，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正式发布。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网络视频市场规模达到2412亿元，同比增长44%。数字音乐市场规模达到732亿元，同比增长10%。2020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37.21万亿元，其中商品类电商交易额27.95万亿，服务类电商交易额8.08万亿，合约类电商交易额为1.18万亿。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呢3031亿元，同比增长15%，增速略高于全球的增速。另外，我国人工智能企业共计1453家，居全球第二位，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省份。其中北京和上海呢分别是以537家和296家居前两位。在大数据领域，2020年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达到718.7亿元，同比增长16%，增幅领跑全球大数据市场。而在云计算领域，2020年我国云计算整体市场规模达到1781.8亿元，增速呢为33.6%。预计未来几年，我国私有云市场整体增速呢会维持在22%左右。2021年私有云市场规模会突破1400亿元。此外，我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市场规模呢，在2020年大概是300亿元 ，VR 的市场规模约230亿元，市场占比约80%。在互联网医疗健康领域，2020年我国互联网医疗健康市场规模快速扩大，达到1961亿元，同比增长47%。可以说，各行各业都依托互联网的发展，有了更深、更广的发展。 那么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和互联网有关。哎呀，回首这互联网发展的这20几年，我们想跟听众朋友来探讨一下，您最早接触互联网、开启互联网生活是在哪一年？您的网龄大概有多少年了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啊，和我们进行互动。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而且还能抽现金红包。所以大家呢，赶紧互动起来，说一说您最早接触互联网是在哪一年，大概网龄呢有多少年了。另外，现在您每天上网的时候最主要做的事情都是什么？比如刚才我们在报告当中提到哈，这个视频产业规模，还有包括数字音乐产业规模以及电商交易额，是不是您都贡献了一份力量呢？好，我们也期待大家的留言，继续来关注接下来这一条科创资讯。知名的数据研究机构 IDC 近日公布了2021年第二季度全球 PC 市场表现报告。报告显示，尽管电脑供应链中依然存在部件短缺等问题，全球 PC 市场需求的激增仍然是持续到了第二季度。2021年第二季度全球 PC 出货量达到8360万台，同比去年呢同期增长了13.2%。与此同时，笔记本电脑啊也是持续增加的需求，那么在本季度也分流到了台式电脑。二季度台式电脑增长幅度超过了笔记本。那么从品牌来看，中国公司联想集团继续蝉联全球 PC 销量冠军，第二季度出货量达到2000万台，市场份额呢达到23.9%，出货量同比增长超过14.9%，不仅超越整个行业13.2%的增长率，与其他品牌的领先优势呢也是进一步的在扩大。 IDC 表示， PC 市场在继续增长的同时，需求可能同时出现更多元的趋势。那么在消费者对 PC 的需求之外，全球疫情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提升渐渐平稳，企业重新开业，商用 PC 的需求潜力急需释放。 IDC 稍早前公布的显示器中国市场报告也可以部分印证这一点。2021年第一季度，中国 PC 显示器市场的出货量达到755万台，同比增长48.6%。而联想集团销量实现翻倍，出货量达到163.9万台，同比增长116%，市场份额21.7%，位列第一位。说到 PC 啊，说到这个电脑端，我们再来关注下面这条消息。那很多朋友哈，在使用微信的时候，可能会需要登录微信的电脑版。那么大家会说啊，为什么非要扫码登录呢？感觉非常的麻烦。近日，有微信支付之称的张小龙在其作品《微信背后的产品观》一书当中透露，微信本来不想做 PC 版，因为觉得做 PC 版呢是一种破坏。但是因为很多用户说在手机里面输入文字太辛苦了，经常坐在计算机旁边却用手机输入文字，所以微信为了更好地解决输入的问题，就做了 Web 版，它不是真正的 PC 端。至于为什么不做 PC 端，张小龙表示，如果去做了 PC 版，那会带来的结果是用户不再相信对方能够立即收到消息，因为我们可能发到了一台没有人坐在旁边的计算机上，那么他会选择啊别的可以很快找到他的其他工具。也就是说，微信的理念呢就是时时刻刻可以收到消息。现在很多朋友的这个微信哈，成为了我们社交的一个主渠道了，所以是不是您也每天都在刷着微信的朋友圈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这个互联网生活，现在每天在网上主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是不是就是看微信回微信呢？我们的节目今天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直播聊天室，那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进入节目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还可以抽现金红包，大家一起来互动起来。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7月12号，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2次北极科学考察队搭乘雪龙2号从上海出发，前往北极执行科学考察任务。本次考察呢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组织开展的首次北极科学考察活动，预计总航程呢约1.5万海里。9月下旬呢返回上海。 据了解，这次考察围绕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北极生态环境，在北极公海区域采取走航观测、断面调查、卫星遥感等方式，开展海洋、海冰、大气以及微塑料、海洋酸化等监测，获取北极的海洋水文、气象、生物等数据资料，同时聚焦国际科学前沿问题，在加克洋中脊区域开展科学调查，揭示超慢速洋中脊岩石和岩浆等形成的过程，了解加克洋中脊构造地貌特征，以进一步提高我国对北极自然环境的认知。好，我们也看到哈，有朋友给我们的直播聊天室发来了他的互联网生活，跟我们一起分享。用户12351C， 他呢就说：“哎呀，我是在2005年的时候啊，当时呢是大学毕业，开始接触了互联网。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微信啊，所以那个时候很多我们还用 QQ 这样的一种聊天工具。现在回想起来，好像微信在这个即时互动方面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了。好，谢谢你的分享。2005年，哎呀，掐指一算，距现在也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好，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条国际资讯啊，看一看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超冷原子中心领导的国际物理学家团队在最新一期《自然》杂志刊文表示，他们开发出了一种特殊类型的量子计算机，可以编程量子模拟器，能够运行256个量子比特。这个系统的面世呢，也标志着科学家朝构建大规模量子机器迈出了重要一步，可用于阐明一系列复杂的量子过程，并最终帮助科学家在材料科学、通信技术等多领域实现重大突破。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已经借助这个模拟器观察到了一些从前从未在实验室看到的奇异量子态，并且进行了精确的量子相变研究，为磁性在量子水平上如何起作用提供了一个教科书式的示范。这些实验呢，能够帮助科学家更好地理解材料特性，从而设计出拥有奇异特性的新材料。他们目前呢，正致力于通过改进激光对量子比特的控制，并让系统更具可编程性，来优化新的系统。同时呢，也在积极探索这个系统新的应用，也希望能够借此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我们说，新型可编程量子模拟器的面世，这量子计算的计算能力哈，比现在的这个计算机能力要大很多了。好，我们又看到有听众跟我们互动哈，八九言欢他也发来消息说，我是在2000年初的时候第一次接触互联网的，所以这个网龄也可以算一算哈，这两千年初到现在也20年的时间了。说当时呢，主要是为了查阅一些资料啊，那个时候主要是还去划水啊，在这个网上，在一些校园论坛啊看一看，所以这也是资深的这个网民了。那么现在他说，主要是平时放松的时候打游戏啊，或者是看看新闻，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互联网生活了，而且都是碎片化的。的确，可能很多人的生活都是这样，我们离不开网络，离不开手机。在很多时候，我们购物，我们社交，还有包括我们查很多的信息，都是通过网络来实现的。所以互联网改变了各行各业，同时也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也谢谢大家通过网络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在我们听听的直播聊天室当中留言，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一会儿见。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的科创面对面的环节呢，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啊，和我们生态农业生产当中的绿色科技有关。那介绍一下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嘉禾元硕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新燕，欢迎张总，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还有一位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嘉禾元硕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钟玉琪，欢迎钟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二位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些科技创新点。嘉禾元硕呢，也是中关村天河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为我们节目推荐的科创企业。在科技创新创业这条路上，可能我们的这个脚步永远不可能停止哈。一个项目不够，我们肯定还要不断的开拓和创新很多新的这个项目。围绕生态绿色种植技术的科创做了哪些有益的这些尝试，特别有亮点的技术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去年呢，出版了一本叫《果园鼠毛草生态种植技术》，农业部的领导来作序，我来主笔来完成的。那因为我最近出版了这本书以后呢，很多人都让我来签名，我就在想我要给他们签名我写一句什么样的话。然后后面呢，最后我想到了，我就写一句这个干一行爱一行，做好每一件小事。我在这个生态农业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过程中，我做点什么能够起到这种助推和推动的这样的作用。我觉得大家在除草方面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比如说这个露天的果园除草，然后还有就是林地除草，就各种各样的这种除草问题，虽然看起来很小，只有两个字儿除草，但实际上它的这个就是用工的成本是一个非常重的这么一个问题。咱们成立了新公司，咱们的第一个项目从哪开始呢？咱们就从果园生草开始，然后就开始引入了鼠毛草。除草这就是一个小事，就是一件小事，但是一件小事做了这么久，我才发现这个问题还没有，就是没有达到自己内心最终的这个期望，还是没有。因为目前我们做了这么多的案例，我觉得还欠缺呢，就是现在已经和科研院所在合作，然后在监控它的部分的数据，但是我觉得这是远远不够的，完全要去，因为我们通过客户的反馈和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图片啊、视频啊、影像资料的这个积累，观察到鼠毛草它可以给土壤就是保湿，那个节水，然后同时呢它可以在春季到春寒来临之前的时候呢可以保温，就是有鼠毛草覆盖的果树呢它的花芽分化也是比较好的。所以就像这方面的呢，是需要有专业的科研院所跟我们来合作去监控，然后最终呢形成一些这个大量数据的累积，然后形成一些应用性的这种指引。那这方面还是我们要去加紧要去做的， 就是针对这项技术我们下一步需要完善的地方。 这只是说针对鼠毛草这一个点，那其实真正好的果园，我们肯定不能说解决了除草问题我们就变成了一个生态果园了，那我们肯定是要从土壤植株的病害防治，然后整个它的这个果实的生长过程整个你要去控制。所以呢我们目前呢又在土壤的病害防治方面开发了这个空虫病原线虫，就是专门针对土壤里面的像地老虎啊、蹄草啊，然后这些非常难治的这个地下害虫。以及我们还有一个产品呢是针对韭菜里的韭蛆，大家都知道，大家都说买韭菜很害怕，说是毒韭菜。为什么是毒韭菜？因为它总是长虫，然后总是要灌很多的药到地里面。那这个呢我们用一种生物的这个寄生方式，然后用我们的病原线虫的去寄生这个害虫的卵，然后导致害虫僵化，然后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的这个农药的用量，同时也控制了这个农药对土壤的污染以及对我们这个水源的污染。 听起来这是像一种绿色防控技术，对吧？就是我不用那种化学农药，不去打药，我用生物技术，然后去给我们的这种果园或者是这种种植地去提供服务，针对问题去提供服务。 对， 这个听着都是很细很琐碎的一些事儿，就像您说的这个把做好每一件小事儿，这些其实也是嘉禾元硕在做的这些小事儿哈。 对， 那现在这些技术是不是感觉到市场需求也挺广的？因为之前我们就说了，现在农业生产这个转型是非常的急需的，而且这个急需不仅仅是市场需求，老百姓的这种吃东西哈，我们要吃健康食品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其实从种植户 本身来讲，大家也有这样的需求，就是我们科学种植可以让我们的产量更高， 对， 可以让我们的这种产品的品质更好，这其实也是大家在这个目标上是趋同的。所以您说到的这些绿色防控技术，嘉禾元硕是不是也是不断的在推陈出新？ 对的，是的。我刚才只说了这个针对地下害虫的，那我们还有针对地上害虫，比如说那最常见的，我们在吃桃子杏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掰开一个桃子，你看着桃子娇艳欲滴，然后我们掰开一掰，或者是我们一咬，最怕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要半个虫子。 对，那这条虫呢， 听着笑 话，它叫食心虫。那其实呢，是完全可以通过一种生物防治的手段来避免的。如果我们的果实，果农的果实里长了这个食心虫的话，它的果品的价值基本上就失去了很大的价值，会带来很大的损失。那为了防治食心虫呢，每年在春季呢，大家都会专门去喷洒防治食心虫的药。而且食心虫呢，它是多代发作，不是说喷一次然后就解决了一年的问题，它要分几个阶段不同的不停的去喷洒药。这样的话，一年我在果园统计，他们说一年至少喷食心虫的药都要用到七遍 啊， 至少是打七遍药，打七遍药是少的。就是说少，最少打七遍， 听起来一年月月要打的一个次。 是啊，所以呢，就是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公司和那个我们山东的一家公司叫爱树生物，然后我们联合出品了一款产品，然后它是提取了这个食心虫的性腺激素，然后呢把这个性腺激素呢聚合到一个发散器上面，然后呢它像一个小铁丝一样的绑在这个果树上，一亩地只需要40根，我们一绑完了以后呢，这个小铁丝呢它会散发一些这个食心虫的一些性腺的这个味道，那让他的配偶呢就会他感觉整个果园里都充满了异性的味道，但实际上呢他是没法找到他的这个求偶，找不到对象 啊，这 样的 就是性诱剂。 对，性诱剂，然后通过这种性诱的方式呢阻断了这个害虫的这个代代繁殖，这样的话杜绝食心虫。现在目前这个有效率达到了97%以上。 那它的效果还是非常 显著的。效果非常好。就是为什么说到这些产品我都很激动的，就是因为不停的有客户他是经常寄吃的给我们，寄桃子， 不缺瓜果梨桃。 真的，我们办公室从来都不缺瓜果梨桃。 等于这些技术其实在咱们北京地区来讲，我们在京郊有很多的这种果园，比如说咱们的平谷大桃咱就不用说了哈，像延庆也有苹果，对吧？ 对， 还有包括像这个海淀也有玉巴达杏等等。其实咱们北京地区的这个京郊的果树种植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而且需求量也很大。那么张总，我们的这些绿色技术是不是也在北京的京郊其实有推广或者是有应用？ 在北京的京郊有应用。今年春天因为我们公司坐落在大兴区的新媒体产业基地，然后我们呢就在我们大兴区的这个叫安定镇的前安定村啊，然后他那里有一些这个果园，然后我去看了以后呢，我说这个咱们作为这个大兴作为北京的门户啊，它的区位优势决定了未来我们的这个农业生态园，我们要成为这个不仅是要成为全国的样板，甚至要成为国际的样板，我们不能去做那个就是做成普通的果园。然后我看了以后呢，就给他们把他们之前那种传统的模式打药的模式，然后改成这个防治食心虫打药，改成生物防治模式，然后它的这个地表呢，然后就给它做了这个土壤的处理，防治这个地下害虫。同时呢，今年预计在9月份，然后我们要把它的地面然后给它覆盖鼠芒草，然后做成这个整体的这个生态，真正的要做成生态桃园。 有点近水楼台先得月， 到时候欢迎大家去大兴然后品尝我们的仙桃。 我们说这个大兴其实也有很多自己的这种农副产品啊，然后刚才我说了近水楼台先得月，因为咱们嘉禾元硕的这个公司是在咱们大兴，所以我们针对咱们周边的这些这种种植户，然后或者是这种种植园区，我们在做这种全方位的绿色生态的改良和打造。 对， 那相信在就刚才您说到9月份啊，以后我们再去参观这样的生态园区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现代农业、现代绿色科技给我们的这些果农带来的这种实惠和变化。这是刚才张总给我们介绍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和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再来聊聊绿色生态农业背后的科技创新之路。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和锁定 FM 106.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 播出的科创中国，一会儿见。在和大家欣赏这首《最后一个夏天》的时候，我们再和大家做一下互动哈。那今天我们的科创中国的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已经正式开通了，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您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呢，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还可以抽现金红包。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您最早接触互联网生活的时候是哪一年，大概到现在是多少年的网龄了。另外现在每天刷网的时候您主要都做一些什么事情呢？比如说是不是看微信，是不是看电商啊，这个购物，或者说是要每天浏览一些新闻资讯等等。我们看到聊天室当中啊，也有很多的听友在和我们互动，比如说宝姐姐啊，她首先呢就跟我们说了，说哎呀这个现在没有网络简直无法生活了，上学查资料，娱乐购物旅行，哪哪都离不开网络，网龄大概有十多年了吧。还有小不小心啊，这位听友呢也和我们说，2000年前就开始上网，那会儿呢是需要外挂猫拨号的。哎呀，您真是很有经验啊！的确，在2000年前后刚刚接触互联网的时候，那个时候确实是需要拨号上网的，而且网速肯定没有现在这么快哈。咱们说现在5G 生活，那网速层层的，多快呀，是吧？还有我们泪落心田朋友说，2009年拥有自己的第一个 QQ 号，2009年那 QQ 号是几位的，我也挺好奇的哈。另外宝姐姐哈还在说，说现在没有网络简直就是毛爪了啊，感觉生活在原始社会了。那么我也在直播间当中回复哈，我说的确，网络便捷生活的同时呢，也无形中可能会给我们增添了一部分的焦虑，比如说我们不看手机总会担心漏了什么啊。其实想一想，如果我们周末的时间能够选择咱们北京京郊的一些自然风景特别好的民宿住上2天，咱就试试不去碰手机，不去接触这个网络上面的一些大千世界，我们就回归到自然当中去放空，试着让自己的生活节奏慢下来，看看能坚持多久，会不会也会收获另外一种难得的体验呢？另外用户4506LO 他说，上网好像是从 Win32 还是 Win95 开始的，记不清楚了，按照 Windows 的一个 对标来看看自己到底是哪一年在上网的。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啊，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您的网络生活是从什么时候开启的，现在上网主要都干什么事儿呢？那接下来呢，很快会进入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和大家开启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下半段的节目内容，一会儿见。 只剩静静躲在房间翻照片， 好，我们来看看半点啊，半点模式即将开始了。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的科创面对面的环节呢，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和生态农业生产当中的绿色科技有关。那介绍一下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嘉禾元硕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新燕，再次欢迎张总，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还有一位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嘉禾元硕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钟玉琪，欢迎钟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嘉禾元硕呢，也是中关村天河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为我们节目推荐的科创企业。二位在做农业这种科技创新，还有包括这种绿色生态种植创新这方面的工作，这种收获和感受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给我们讲一讲。首先就是张总作为公司的创始人和董事长，这么多年围绕绿色种植技术的科创，那么在创业创新的这条路上，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一路走过来，会觉得这个过程是一帆风顺呢，还是说有沟沟坎坎啊？ 说到创业呢，真的现在真的回想整个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艰辛。 嗯， 我觉得我们从创业的这个独木桥上能够走过来，能够坚持到今天，真的是非常不容易。跟我一起创业的，然后当时我们一起学习的，应该有200多个企业，现在能够现在还经营的不错的屈指可数了，已经 啊， 就是说大部分的创业者最终还是失败了。 其实有个大浪淘沙的过程， 那我们呢也不能说我们成功了，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收获还是非常的大。 嗯， 我觉得这个苦呢肯定是诉不完，所以呢今天在这里也不诉苦了，然后我觉得说一说这个收获吧。 嗯， 我觉得收获分两方面，首先一方面呢就是说做了一件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儿，就是我做了一件对社会有意义有价值，然后奉献了，通过我的努力，然后我们向生态农业领域提供了这样的技术，提供了这样的服务，然后帮助到了1000多家的生态农业基地，然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程中呢，他接受到了新的技术，他学习到了新的技术。我觉得这种呢不是说在某个点上帮到了他，而是整个的打开了他的这个思维，就是他可以带动他去寻找新技术。他之前可能是一个就是被动的，他有了问题的时候呢，他不知道怎么解决，甚至谁告诉他什么，他来才能知道什么。但是通过跟我们的这种互动交流，我们也经常去搞这个叫爱国互动，这个公益的培训，就是通过我们的这种培训，我们邀请国际的这个专家以及国内的专家，然后去分享很多很多的，不仅止于说生态果园，其实我们研究的另一个领域，现在目前有一个领域叫设施农业，设施农业的病虫害防治以及生物授粉技术，也是公司的这个核心技术。通过跟我们的接触呢，他整个人的这个做生态农业的这个思路是打开的 啊， 这样的话我们跟他呢既成为了这个合作伙伴，同时呢又成为朋友，同时他们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就是他们的需求以及他们在劳作过程中遇到的痛点，希望解决的问题，不断的来给我们这样的以需求，我们就根据他的沿着他的需求不断的去开发这个新的技术。所以这是我的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种收获，就是说创新来源于实践，然后实践呢最终又给予创新与思路。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 就是良性循环 啊， 良性循环的过程。您说了不诉苦了，但是说这段话的时候其实满眼是放着光的，就是证明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收获大于那种背后的辛苦和付出 的、 这个是说周围人的这种需求因需求而产生的这种科技的变化，这些成果其实让您是特别有成就感的。 成就感 啊， 对对对， 这个是 再辛苦都不觉得辛苦。 是， 这是就是说针对自己专业领域的一方面的收获。 嗯， 另一方面呢，我觉得收获的呢就是个人价值方面也得到了提升。那我呢是在2019年加入了这个我们的民主党派当中的民革。那我的助理钟玉琪呢，他其实我们俩为什么结缘呢，他是民建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民主党派的活动上面认识了，然后又共同的因为这个农业然后携手，那就是说党派的这种力量，就是统战工作的力量，让我们 成为了一个很好的团队啊， 成为了并肩奋斗的战友。 对，并肩奋斗的战友。同时呢，就是党派呢也给予我一个身份，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去参政议政，我可以把我的好的技术、好的想法啊，然后用这个调研报告和提案的形式，然后提交给我们的相关部门啊，相关部门还会予以采纳。2020年这几个调研报告，关于统战工作和关于这个生态农业方面的报告，还在我们区里获了奖，荣升为我们大兴区的民革的这个委员。同时呢也被民革中央的三农委员会然后吸收为他们的委员，就是我们三农委员会里面全部都是全国的，它是一个全国性质的，全国的农业领域里的顶尖专家。这样的这种个人的这种价值感，就是组织对我这种信赖给予我的，我觉得不是你如果我不创业的话，如果我没有自己的一份事业，我觉得去参与的话可能这个力度就没这么大，同时呢也不会有这么好的这个平台，我也没有那么多可以就是供我来学习和吸取营养的这样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是我在就是个人价值实现方面以及对国家的这个贡献方面，我觉得另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是一个收获， 是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您施展自己的才华而且还收获了很多的荣誉和肯定，这个也是在做事业这方面给您带来很大成就感的一个非常好的助推力。这也是刚才张总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钟老师呢，钟老师在跟张总并肩战斗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这个事情做企业这个过程对您来说最大的收获又是什么？ 我跟张总之间是半师半友，这个从做企业上来讲，张总是我的老师，因为我多年来一直在做这个公司的高层管理这块儿，跟张总通过张总接触这段时间，是张总每天都很辛苦，天天都在琢磨着农业技术啊，然后怎么能联系到科学家，把他们这些专家的技术呢，能通过应用渠道这传播到这个农民的手中，让他们提升农业技术。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孜孜以求的这种坚持让我很感动。我们这些先进的技术呢，一开始是不为广大农民所这个接受的，因为我通过跟张总下去的时候，他们都说你这挂这个迷相思有什么用呢？我还得打药。但是呢，就是他们虽然一开始不接受，但是他们慢慢的一点点的会知道，哎，这个东西呢，我挂上以后，我可以少打很多农药。那么很大很多农药以后呢，虽然我还会少打一点，但是它已经没有什么残留，对人就健康就大大的有益。但是随着慢慢的科技进步，很可能就慢慢就取代农药了。所以就是说，这个他的思想意识也在随着我们的这种推广，他的意识也在改变。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像这种不断的下去，要和农民们交朋友，通过他们来带动民众来一起推广这种新型农业技术，让我们的农村呢呈现一种振兴的状态。是这样。 等于这个推广过程，我们其实大家有一个新设想，就是它不是立竿见影的，它是循序渐进的。 对， 因为毕竟我们传统农业已经发展了那么多年，而且很多农民他们，尤其老一代的这个农民朋友，他们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很多年世世代代都是这样延续下来。 对， 所以现在要想去给他们做一个彻底的一个革新，是需要时间，需要耐心，然后需要让他们一点一点看到成果，看到进步，才能够去改变他们固有的一些观念，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引进很多的这种先进的技术，以及使用这些技术的年轻人，吸引这些年轻人加入到现代农业生产当中啊，这也是让我们的这个农业能够未来焕发活力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同时还有一部分群体，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听众或者是每一个消费者，大家可能会说了，你看你们推广的这些绿色的种植技术，做的这些生态技术，不管是引进的这种新品种也好，还是说我们去到田间地头给我们的这些种植户去推广也好，那这些技术跟我们普通老百姓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大家总觉得好，我不走到这个果园当中，我看不到这些实际的这个效果。那么二位其实都是身处其中的这个创业者，还有包括我们的从业者，你们觉得这些绿色技术到底跟每一个人是不是发生着关系？这个关系主要在哪儿？那么我们的消费者又如何更好的去助推咱们 农业的这种转型和这种科技力量的兴起，二位都可以谈谈看法。钟老师先来吧，这回。 好好， 嗯， 首先呢，一个我先给大家提一下这个生态农业的这种好处。我第一次跟张总去做客那个通州国际种业园展览会， 嗯， 那么我们授粉的那个雄蜂，雄蜂授粉的西红柿和那个，就是咱们传统当中种出来的这种西红柿，它就是不一样。 啊， 那么 直接看到差别了。 对， 嗯， 我们是在当时现场把西红柿是一下就切两半，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对比，嗯，因为我们平时用那个就是化学激素点花长出来的那个西红柿，它是属于就是细胞膨胀起来的。 嗯， 咱们平时雄蜂授粉的那个是相当于咱们那种有性繁殖出来的，它属于细胞自然生长。那么在它的里头呢，它有籽儿、有水儿、有肉。那么你吃这种口感呢是软软的，就是酸中带甜，有很多的回味。 我这嘴里面都开始分泌这种酸感了哈，就是那种小时候西红柿那味道，一咬一口往下流汤那种感觉。 对了，然后我就是，这有一个科技日报花翎记者就是采访我们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他说这是你们雄蜂授粉让西红柿变成这样，我说不是，是雄蜂授粉还原了番茄的味道，让我们又回到了小时候。 嗯， 所以他说你这用词很恰当，他说那你就把这过程给我说一下，我就给他介绍一下。他说你这说的确实是，就是因为我们在搞这农业前期啊，我们都是为了追求产量，追求数量，为了解决大多数人温饱，我们就要用化学激素啊，用化肥啊，让它不断的增产。 嗯， 但是通过我们国家不断的振兴农业以来，现在就是解决了大家的这个温饱问题，我们现在要提高它质量了。 是， 对，现在等于你比如说我们这回去学习，看到荷兰的农业、日本的农业都是日新月异，他们用很少的土地就一下能种出1000斤甚至上万斤的这个亩产量。 嗯， 那么而且种出来的又是原汁原味，又是很健康的，没有农药的，跟国外这种先进的技术有一定差距。所以我们在这时候呢，就要就是刚才您说的，也是要一代一代的去，我们所谓有一词叫革故鼎新， 嗯， 我们要把这种旧的已经不符合于时代进步的因素呢给它去除掉，哎，向新的时代去发展。所以这回这个习总书记提出乡村振兴，我觉得实际上就是农业产业的这种悄悄的这种革命。 嗯，而且我们最近还关注咱们北京第四届创业创新大赛当中，特别有针对乡村振兴这个板块的一些这种好的科创项目，嗯，它有一个比赛，如果你拿到奖的话，还会有相关的这种资金扶持。 对， 其实这也可以看得出，从国家从政策角度，对于咱们这种农业现代化、农业科技其实是非常重视的。 对， 那么反过来讲，这些技术的应用其实让普通老百姓就能吃到小时候的番茄，对吧？这种高品质的这种蔬菜或者是水果，这种农产品，这是刚才钟老师跟我们分享的。尤其很多实际的这种应用的例子，让我们看到的成果，还有包括您出去考察看到的这些先进的一些理念， 是啊。 那张总，您觉得刚才我提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些新技术，我们不断的去推广，不断的推动农业去创新，那跟普通的老百姓到底还能有什么样的关系？ 其实我们做这么多的事情，然后开发这么多的这个新的技术，然后做这么辛苦的去做这个技术研究和技术推广， 嗯， 其实最终我们是为了服务老百姓的啊。然后我们只是这个过程是通过生态农业基地的这种生态的模式，然后最终还是要生产出这个符合老百姓的健康的需求啊，口味的需求啊，然后满足他们这个极大丰富这个物质生活的这个方面的。所以呢，就是刚才钟老师所说的，只是番茄，就是这一个，他用这讲了这一个例子。 嗯， 实际上真正所有的茄果类的作物都和钟老师刚才介绍的那个叫生物授粉技术是息息相关的。 嗯， 像大家都知道由花成果的蔬菜有哪些？茄子， 嗯， 辣椒， 黄瓜算吗？ 黄瓜， 嗯， 西葫芦，很多的这样的，包括我们吃的果类，蓝莓，然后还有瓜类，香瓜、西瓜、 草莓、 甜瓜、 草莓、 啊， 对，这些都是要由花成果。 这么多， 那你由花成果的这些果实呢？当然，草莓是可以用蜜蜂授粉，但其他的像这个茄子、辣椒和番茄，它的花里面是没有花蜜的， 是不能，蜜蜂是不理它的，因为蜜蜂的工作的任务是去采蜜，而不是说去给你授粉。然后那它没有花蜜的情况下，它必须要借助另一种生物来帮它授粉，就是说利用采粉的生物才能够通过采粉的过程中做这个授粉的这个动作。 嗯 啊，那呢，那这样呢，用这个生物授粉的这种技术呢，就能够解决这个我们用激素啊，没有蜜蜂，也没有其他昆虫，我们这设施农业里也没有其他的传媒授粉，那我们就要用人工去授， 就是， 然后或者我们用激素，哎， 哦， 对，激素去点。 嗯， 说这种模式呢，首先呢就是化学物质干扰了这个蔬菜的生长，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人工很贵，这个劳动强度非常非常大。大家都知道番茄是一层层的长，你长几穗果就要点多少次花，长多少穗果点多少次花， 嗯， 而且你长出来点花出来的西红柿它还是空腔， 嗯， 然后没有种子，风味还差。所以呢我们每研究一个技术呢，首先呢就在想怎么在劳作过程中减轻这个劳动力负担，怎么样去就是符合我们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劳动产业结构的这个特点。 嗯， 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想的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呢，面对消费者的时候怎么样让消费者去认可。 嗯 啊，其实是每天想的每件事，研究的每个技术每个创新都是和这个消费者是息息相关的。 是，所以刚才钟老师说感觉张总每天都在思考，哈哈，都在思考都在想，哎呀，我这个新技术要怎么的再去进一步的突破啊。一方面可以让我们这些种植户啊，他们能够很好的去用较低的成本享受到我们这些新技术，然后同时让消费者又能够接受到这些新技术带来的这种高品质的一些农产品，同时消费者也需要这个东西，我尽量便宜，对吧？好吃不贵，这是大家的共同的一个心声。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农业一直是我们的支柱产业，那么现代农业发展呢，现在也是一个势在必行。张总以及您带领的咱们嘉禾元硕，其实在这个领域当中已经走过了7年多的时间了。那对于未来您看好吗？就是这个农业生态农业的这个大盘子，我们企业是不是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未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市场当中，这样的一个好的环境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插上翅膀进一步腾飞了？过去那些比较困难不愿意诉的苦，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就少遇到点了？ 主持人说的这个呢，也是我们作为企业的创始人一直在想的问题。每个创业者都希望这个企业插上翅膀，但是呢每个企业呢都是要脚踏实地的去做事。 哎， 让我这个感触最深的呢，其实就是去年和前年的这两年的这个疫情。那这疫情的过程中呢，其实很多的企业呢面临着这个各种各样的业务的压力、资金的压力，以及这个就是方方面面的物流的压力、交通，反正人才的压力，就方方面面的压力都来了。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嘉禾元硕公司呢，其实在我们的整体的经营和运作过程中呢，我们的业绩反而是增长的。所以呢这疫情也给予了我信心。首先呢，第一，在疫情期间呢，这个人员的流动被控制了，然后我们为了很好的做好这个疫情工作，那很多的这个农业基地的打工者他是没有无法跨越自己的城市然后回到自己的这个工作岗位。那这样的话，很多农业基地呢他就没有劳动力来用原来的传统的劳作模式去完成他的任务了， 就是没办法要转型。 对，然后在去年的春天，也就是在3月份的时候，那时候呢正是这个番茄啊什么好多这种果蔬菜，然后要保供嘛，然后我们要那个蔬菜农业基地都在保证这个蔬菜的供给，正是在开花要结果的时候， 是 这个时候没有人去授粉，基地特别着急，然后就到处去找资讯，就在网上找到电话，然后给我们公司来电话，说让我们赶紧就是把这个生物授粉的这个技术赶紧的传授给他们，然后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然后用短的时间内让他所有的这个蔬菜都完成授粉，保证产量。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当时也是疫情很严重，大家都分别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在山东也有团队，在北京也有团队，然后好多人在家里拿着电脑在工作，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调配，线上直播，然后培训，就在这个情况下，然后帮助了大概有接近100多家的这个农业基地吧。所以呢就是这种的，他们这种就是市场对我们的需求，国家对我们的需要，就是让我们更加感觉到了我们目前锁定的这个生物防治的这个领域啊，就是我们目前锁定这个研究领域和应用领域价值是非常大的。就是说你 一个企业之所以存在那么久，之所以能够屹立不倒，是因为你有社会价值。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企业不能说做得非常好，但是我们被社会所需要，这是首先第一。第二呢，我也想带领我的企业走向更快更强更高。那我的团队呢，也是我们团队现在山东分公司的总经理楚虎山，他是我十年的同事，就是他同事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然后我创业了他还跟我在一起，一直到现在。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对一个事情这么的忠贞，就是说没有去想着说放弃，或者想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是因为他每天都在增长，一步一个脚印，每天都在向前走。虽然生态农业走得慢，就像刚才所说的，很多人他不认可啊，然后你要给他苦口婆心的去讲，要去传播，要去一点点的去实践，一点点的去推广。但是真正的到最后所获得的呢，你能够看到这个希望。 也可能这种时间的量变会引起一个巨大的质变，我们一直在等待这样的一个机会。 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有一些这个投资公司也找到我们在问我们什么时候准备融资啊，什么时候准备扩大 啊。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企业真正的方向定好了以后呢，可能在某一个节点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去做这个插上翅膀。如果我们不插翅膀的话，可能也就是原地踏步的去，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做。但是呢，我们想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现在目前公司就是对外信息交流和信息交互以及对外合作都在北京，那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全国乃至其他的这个发展中国家，然后也接收到我们的这样的先进的农业的技术的信号，然后更好的把我们的农业技术传播出去。那如果我们公司做不强做不大的话，这个可能是比较难的。然后您一直在问京津冀这个客户的事，我也一直在想，因为我们一直是锁定靠这个线上去做传播，然后所以呢锁定的大部分的客户都在全国，京津冀地区也有我们的这个非常多的客户，但是还远远不够。特别是我今年回过头来，因为我去年参与这个调研嘛，调研的都是北京区域的这个农业基地。在调研的过程中，我内心其实是缺失的，就是我调研的过程中内心有一点点这个失落。我说我干了这么多年，我帮助外地的企业做了那么多的示范基地，我竟然没有帮北京去好好的做这个示范基地。然后我们就在说那我们2021年和22年这两年，我们要在北京各个区每个区，然后至少我们要这样的话，我们要做出这个十几个示范基地来。现在先从我们大兴开始了。 你看，听张总这一番话哈，您是一个就是目标非常明确，而且这个有无限对于自己认可的事情有无限的这种精力和这种投入的人，而且就像说了，也是相对比较谨慎。一方面想要插上翅膀，但是前提是先要脚踏实地，要一步一步的把这个脚步，把这个根子先扎稳哈。那七年多的时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些这种生态农业方面的一些科技创新点。那我们在这儿也预祝嘉禾元硕在未来这种目标，还有包括张新燕张总的带领下哈，能够走得更远更好，为生态农业的这种建设贡献你们自己的力量。最后非常感谢张新燕张总和钟玉琪钟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科创中国，谢谢二位。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那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科技创新塑造全新价值，科技产业领航文明之路，当今世界科技一日千里，创新与时俱进。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2点23点，科创中国，用创新视角审视科技，用产业思维考量科技。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